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四章，破釜酒吧，第八集。 日子一天天过去，现在哈利不管走到哪儿，都留意着寻找罗恩和赫敏的身影。很快就要开学了，大批霍格沃茨的学生都拥进了对角巷。在魁地奇精品店里，哈利遇见了他在格兰芬多的同学西莫·斐尼甘和迪安·托马斯，他们也在那里眼馋地盯着火弩箭。在利痕书店外面，他还碰到了真正的纳威·隆巴顿，一位特别爱忘事的团团脸男孩。哈利没有停下来跟他闲聊，纳威似乎忘记把他的书单放在什么地方了，他那位模样怪吓人的奶奶正在训他。哈利但愿他老人家永远不要发现他为了逃避魔法部的追捕曾经冒充过纳威。暑假的最后一天，哈利从梦中醒来，心想明天在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上终于可以见到罗恩和赫敏了。他起床穿好衣服，又最后去看了一眼火弩箭。他正在考虑去哪儿吃午饭，突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他转过身。 哈利，哈利！ 嘿，他们俩都在那儿，坐在弗洛林福斯科冰淇淋店外面。罗恩脸上的雀斑那么显眼，赫敏晒得很黑，两人都在拼命朝他挥手。 终于见到你了！ 罗恩朝哈利笑着说。哈利坐了下来。 我们去了破釜酒吧，但他们说你走了。后来我们又去了利痕书店、魔晶夫人长袍店和…… 我上个星期就把上学用的东西都买齐了。 哈利解释道。 你们怎么知道我住在破釜酒吧？我爸说的。 罗恩淡淡地说了一句。维斯莱先生在魔法部工作，自然已经听说了玛姬姑妈那件事的前因后果。 哈利，你真的把你姑妈吹胀了？ 赫敏语气非常严肃地问。 我不是故意的。 哈利说。罗恩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 我只是一时控制不住。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儿，罗恩。 赫敏严厉地说。 说实在的，哈利居然没被开除，真让我感到吃惊。 我也纳闷呢。 哈利承认道。 别说开除了，我还以为会被抓起来呢。 他看着罗恩。 你爸爸也不知道福奇为什么放我一马，是吗？ 也许就因为是你吧。 罗恩耸了耸肩，仍然轻声笑着说。 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什么的，我可不敢想象，如果我把一个姑妈给吹胀了，魔法部会怎么收拾我。告诉你吧，他们首先要把我从地里刨出来，因为妈妈肯定已经把我弄死了。得，反正你今天晚上可以自己去问问我爸爸，我们今晚也住在破釜酒吧，这样你明天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国王十字车站，赫敏也住在那儿。 赫敏开心地点点头。 爸爸妈妈今天早晨把我送到这里的，还有我在霍格沃茨要用的所有东西。 太棒了！ 哈利高兴地说。 那你们的新课本和用具买齐了吗？ 看看这个。 罗恩说着，从袋子里抽出一个细细长长的盒子，打了开来。 新崭崭的魔杖，柳木，14英寸长。里面是一根独角兽的尾毛，课本我们也都买了。 他指了指他椅子底下的一个大袋子。 那些妖怪们的妖怪书是怎么回事？啊，我们说要买2本，店员差点哭出来。 那些东西是什么，赫敏？ 哈利指着赫敏旁边那张椅子上的三个鼓鼓囊囊的袋子问道。 哦，我选的新课比你们多，不是吗？ 赫敏说。 那些都是我的课本。天文占卜、保护神奇动物、占卜学、古代如尼文、麻瓜研究。 你学麻瓜研究干什么？ 罗恩说，朝哈利翻了翻眼睛。 你本来就是麻瓜出身，你爸爸妈妈都是麻瓜，你对麻瓜的事已经全知道了。 可是从巫师的角度去研究他们肯定会很有趣的。 赫敏兴致勃勃地说。 你这一年还打算吃饭和睡觉吗，赫敏？ 哈利问。罗恩在一旁坏笑，赫敏没理他们。 我还有10个金加龙。 他看了看他的钱包，说：“ 九月份是我的生日，爸爸妈妈给了我一些钱，让我提前给自己买一份生日礼物。 买一本好书怎么样？ 罗恩假装好心地说。 不，我不想买书。 赫敏不动声色地说。 我特别想要一只猫头鹰，你看，哈利有海德威，你有埃罗尔。 我没有。 罗恩说。 埃罗尔是全家的猫头鹰，我只有斑斑。 罗恩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宠物老鼠。 我想带他去检查一下。 说着，他把斑斑放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 他在埃及好像有点水土不服。 斑斑看上去比以前更瘦了，胡须也明显耷拉着。 那边就有一家神奇动物商店。 哈利说。他已经把对角巷摸得很熟了。 你可以看看他们对斑斑有什么办法，赫敏也可以买到他的猫头鹰。 于是他们付了冰淇淋的钱，穿过马路朝神奇动物商店走去。商店里面地方很小，墙上密密麻麻地挂满了笼子，空气里有一股臭味，而且声音嘈杂，因为关在笼子里的家伙都在吱吱哇哇叽叽喳喳地尖叫，或者发出嘶嘶的声音。柜台后面的女巫正在告诉一位巫师怎么照料双尾水源，哈利、罗恩和赫敏便在一旁等着，一边仔细端详着那些笼子。两只巨大的紫色蟾蜍坐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大吃死力蝇，吃得口水滴答滴答直流。一只大得吓人的乌龟待在窗户旁边，背上的壳像宝石一样闪闪发亮。有毒的橘色蜗牛在玻璃缸的壁上慢慢蠕动。一只胖乎乎的白兔子啪的一声变成一顶绸缎高帽，又啪的一声变回来，就这样不停地变来变去。此外还有各种颜色的猫，一笼子吵吵闹闹的渡鸦，一筐淡奶糕颜色的滑稽的绒毛球正发出嗡嗡的响声。柜台上有一只大笼子，里面那些油光水滑的黑老鼠正用光秃秃的长尾巴支着身体，玩一种跳跃的游戏。买双尾水源的巫师走了，罗恩走进柜台。 我的老鼠， 他对女巫说， 自从我把它从埃及带回来以后，它的颜色就有点不对劲儿。 把它放在柜台上， 女巫说着，从口袋里抽出一副厚厚的黑眼镜。罗恩从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把斑斑掏了出来，放在那一大笼老鼠旁边。那些老鼠不再玩跳跃的把戏，全都挤过来凑到铁丝笼边，仔细打量着斑斑。老鼠斑斑和罗恩拥有的每件东西一样，也是二手货，本来属于罗恩的哥哥珀西。他一副饱受虐待的样子，跟笼子里那些毛色光鲜的老鼠比起来显得特别寒酸。 哦， 女巫抓起斑斑说， 这只老鼠多大了？ 不知道， 罗恩说， 很老了，以前是我哥哥的。 他有什么本事？ 女巫仔细端详着斑斑问。罗恩支吾着，实际上斑斑从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有趣的本事。女巫的目光从斑斑破损的左耳朵移向他的前爪，那里缺了一个脚趾，他大声咂了咂嘴。 这只老鼠可吃了不少苦， 他说。 珀西把它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罗恩委屈地说。 像这样一只普通老鼠或花园老鼠最多只能活3年左右， 女巫说。 我说，如果你想要一个活的时间长一点的东西，也许愿意从这里面挑一只。 他指指那些黑老鼠，他们立刻又开始玩起了跳跃游戏。罗恩咕哝道， 喜欢卖弄的家伙。 好吧，如果你不想换一只，不妨试试这种老鼠强身剂。 女巫说着，俯身从柜台底下拿出一只红色的小瓶子。 好吧， 罗恩说。 多少钱？ 一只姜黄色的大家伙突然从最高的笼子顶上窜了出来，落在罗恩脑袋上，差点把他给砸趴下。那大家伙竖起身子，气势汹汹地朝斑斑龇牙咧嘴。 别，克鲁克山，别！ 女巫喊道，可是斑斑已经像一块肥皂似的从她手里窜了出去，四脚朝天地落在地板上，然后跳起来夺门而逃。 斑斑！ 罗恩大喊，跟着追出了商店，哈利也跟了出去。花了将近十分钟，他们才找到斑斑。原来他躲到了魁地奇精品店外面的一个废纸箱底下。罗恩把瑟瑟发抖的老鼠重新塞进口袋，直起身子，揉着自己的脑袋。 刚才那是什么玩意儿啊？要么是只大猫，要么是只小老虎。 哈利说。 哎，赫敏呢？大概在买他的猫头鹰吧。 他们顺着拥挤的街道返回神奇动物商店，刚走到门口，赫敏出来了，但是并没有抱着什么猫头鹰，他怀里紧紧搂着那只姜黄色的大猫。 你把这怪物买下来了？ 罗恩嘴巴张得老大，问道。 它多漂亮啊，是不是？ 赫敏说，高兴得满脸放光。哈利想，这就见仁见智了。这只猫姜黄色的毛蓬松柔软，但它的脚明显有点内八字，而且表情阴沉，长着一张古怪的柿饼脸，好像曾经一头撞在砖墙上。这会儿看不见斑斑了，猫心满意足地在赫敏的怀里打起了呼噜。 赫敏，这玩意儿差点把我的头皮剥掉。 罗恩说。 他不是故意的，是不是克鲁克山？ 赫敏说。 斑斑怎么办？ 罗恩指着胸前口袋里鼓出来的那个小包。 他需要静养，需要放松，有这东西在旁边，他怎么可能放松呢？ 这倒提醒了我，你把你的老鼠强身剂给忘了。 赫敏说着，把那个小红瓶塞进罗恩手里。 别担心了，克鲁克山睡在我的宿舍，斑斑睡在你们宿舍，有什么问题呢？可怜的克鲁克山，那个女巫说他在那里待了好久好久，没有一个人要他。 这可真是怪了， 罗恩讽刺地说。他们出发朝破釜酒吧走去。进了酒吧，他们发现维斯莱先生正坐在吧台边看预言家日报。 哦，哈利。 他抬头一看，笑着说道。 您好吗？ 很好，谢谢。 哈利说。他和罗恩赫敏带着他们买的东西坐到了维斯莱先生身边。维斯莱先生放下报纸，哈利看见那张他已熟悉的小天狼星布莱克的照片正朝他瞪着眼睛。 他们还没有抓到他吗？ 他问。 没有。 维斯莱先生神色十分严峻。 布里把我们都调离了正常岗位，全力以赴地去抓捕他，可是到目前为止毫无进展。 如果我们抓住了他，有奖金吗？ 罗恩问。 再有些钱该多好。 别胡说八道，罗恩。 维斯莱先生说。离近了看，他的神情显得非常紧张。 布莱克不可能被一个13岁的小巫师抓住的。记住我的话吧，最后把他抓回去的肯定还是那些阿兹卡班的看守。 就在这时，维斯莱夫人走进了酒吧，手里大包小包地提着买的东西，后面跟着双胞胎兄弟弗雷德和乔治，他们将在霍格沃茨开始上五年级，还有刚被选为男生学生会主席的珀西，以及维斯莱家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孩金妮。